所以依我看，不如试探他的拔出你的剑来，跟他比划比划。 爵士，您帮我个忙，你去问我哪儿得罪他了。如果我真有地儿得罪他，那我也不是有意的。 那好， 哎， 我去去就来。 哎， 哎好。 哎，爵士，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哎呀，他可是伊利里亚最凶残、最蛮横、最无理的敌人。哎 爵士，我这个人吧，我宁可亲近教士，我也不要接近骑士。 好，那就拔出你的剑来，摆出个威武的架势，跟他比划比划。来来来， 别哆嗦啊！ 可我妈不让我跟人打架。 哎呀，俗话说，将在外不由帅。先生，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一定替你讲和。 那您快去快回啊！ 好，我去去就来。 快回啊！ 哎、好。 在什么地方？你倒是给我出来呀！ 哦， 出来呀！ 哎呀，德罗，内斯啊，内斯简直就是个魔鬼啊！ 内斯， 哎，就是公爵派来的内斯啊！哎，我跟内斯啊，连兜带敲这么比划了一下子，内斯冲我这要派，哎呦，就是致命的一击呀、啊！当时我简直是招架不住啊！据说内斯在波斯王国当过剑师。 托比爵士，我不高兴比什么剑了，波斯剑师。 哎呀哎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你听啊听，内斯在那边正他妈磨剑 啊，磨剑啊，这是要杀人呐、啊！不玩了。 安德鲁骑士，拔出你的剑来，摆出个威武的架势，跟他比划比划。 我要尿尿， 先憋着吧。拿着剑。 那我也磨剑。 好，你也磨剑。混蛋，他说哈、他说骑士发过的誓言、必须得执行， 没办法。 上帝啊，一点点小的事情就会被他们发现，我是不配当一个男人的。 先生，先生，来来来，拿着剑，拿着剑，不能动，我德罗 啊， 怎么样啊？ 正在磨剑。 嗨，就这么着了吧。 我还没磨完呢。 就这么着了吧。 我还在磨。 哎、 你们磨好了。 这不是出于我的本意。 上帝啊，但愿他有心脏病。啊！我可没心脏病。 来呀、啊，你倒是、 哎、 来， 走着。啊、呀， 踢脑门。 我疼。 扎眼仁。我扫马腿儿，我三招全完了。 废他！废他！ 废！ 废他！ 我 你 死！四位、第二位、大三位、拉四位、大回花了，六位。 好，专业。 那六位呢？ 还没学呢。 没学，死吧你！ 二老 头， 别跑！ 我这，救命！ 放下你的剑， 放下就放下枪。 海盗误把扮成男孩子的韦奥拉当成了他的孪生哥哥西巴斯辛，朋友受了欺负，他当然要来帮助。 要是你得罪了他，别怪我不客气。 嘿，嗑瓜子嗑出个臭头来啊！ 这是我兄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哼，那他还挺仗义的啊。托比老叔陪你玩玩， 小心！ 再见， 小心！小心！ 哥，这个也是警察，警察来了！ 哎， 哎，就是那个人， 好， 没错， 哎，带走， 好，明白。 不是你， 我奉公爵奥西诺之命前来逮捕你。 你们认错人了吧？ 哎，错不了， 他没错。走。 哎，你， 哈，别想跑 啊！你没跑。 好，我败了，我败了。让我把话说完了，行吗？哎，兄弟，没办法，把我那钱袋还给我。 我